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山区有分散性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最低气温16度。周日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总的来看，明天有降雨，外出需要各位备上雨具。周日天气不错，有利于各位的假日出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那么净现房项目啊，这个销售办法已经出炉了，部分呢将收作共有产权房。去年的930楼市调控新政当中呢，北京啊是推出了现房价净地价的土地出让的方式。那么一个商品住宅地块在入市的时候呢，就已经明确限定了将来房子的销售价格。近期呢，首批入市地块的限价房的项目啊，即将呢开始销售了。那么在2018年的5月7号，限净房项目的销售管理办法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在征求意见当中有哪些大家关心的话题？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节目。好，那下面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呢，限价房啊，什么净地价房的一些情况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呢嘉爷房谈的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先看第一条哈，说北京集体建设用地的建设租赁住房确定首批融资方案。那记者呢9号啊，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说针对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融资贷款要求特点，北京市住建委呢同金融管理部门积极研究支持集体租赁住房的长期贷款的政策，确定第一批4家银行的融资方案。哎呀，看来这条以后啊，我们想租房的人呢，心里好像就更加有底气了。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政策来看的话，目前来说是针对于开发商的，就是这个贷款，就是给开发商提供了一些我们相应的银行的一个贷款的一个服务。但这里边其实有几个点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首先就是这几家银行都在相对来说就是对贷款额度上面就是有这个优先去安排这些能够足额的去贷款给我们的开发商去提供。所以在未来我们的这种集体土地租赁房可能会更加的能够快，包括更加好的去面向我们的这些我们的租房人群。 对， 那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边，我跟周杰老师其实也说过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的事儿了。之前还有一期专门去说了这些房子。那其实作为这个我们北京来说呢，它在这个是13个试点城市之一。那我们在其实未来5年之内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数字，就是在未来5年内，北京将有50万套的这种租赁房项目啊，就 来进行的相应的供应。 嗯， 那集体土地租赁房是其中的之一。 嗯， 那在未来我们可能是更强调的是这种租售同权，包括这种这个让大家都这个有所居。所以将来呢，您可能租房面临很多选择，就是一个是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这种集体土地租赁房，而且位置相对来说都会比较不错的。那以我们丰台为例，之前有过这个包括承寿寺呀，像这些区域都算是交通比较方便，而且环线是比较靠这个靠市中心的。 嗯， 所以将来呢，你们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这些房子了，可能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租期啊，包括租金啊，都会比市面上租正常的商品房来说都要合适一些。 嗯，其实一看这条的话呢，我马上就想到哈，实际上最终受惠的还是我们的消费者哈， 对， 我们的租房的这些客户们。 对， 因为呢，以国家名义的这些租赁房的，我觉得还好办哈。像一些这个集体建设用地，他们要建造出这所谓的租赁房，钱是一个问题。 嗯，对， 所以呢，你看现在针对于集体建设用地的建设租赁住房融资贷款，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倾斜性了啊，就要积极的支持集体租赁住房的长期贷款的政策。 是， 这一下心里就有谱了， 对，给到很大的一个支持。 是的，是的，嗯，所以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真的是有点偏向于租了。 对 啊，好像最近的什么这个贷款利率又提高了， 对，这个，那么还款的相对压力 又大了， 大一些， 所以门槛又提高了以后呢，大家这个买房虽然说有热情，但是门槛越来越高的话呢，很多人呢确实也承受不起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把这个想法啊和这个目光就集中在租赁房上了。 对，尤其现在租赁房的种类又比较多， 嗯， 我们说到这种集体土地租赁房，像我们的企业现在也提供长租房， 对， 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的公租房，包括您在社会上去租房啊，这个您如果在其他区域内，现在来说的话，也长期去租赁房子，孩子也将来也是有机会去上学了， 嗯， 等等，这种租赁的新政现在出来以后呢，我们现在看到未来您真的是啊，租个房子吧也挺不错的。 是的，就是租购同权嘛哈。另外就是说，你真的有钱，你特别有需求，那你就买房呗，买商品房啊。这个如果你是真的是经济能力承受不起，但是你肯定也有房住，这个时候呢，租赁房就派上用场了， 住有所居嘛。 对， 这个，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突然在想，会不会有点像原来我们住那个房管局的那个房子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呢？当然那个就是一个月很少钱啊，这个不会那么少。 对，现在相对来说的话，它具体的这个租金的价格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推断的话，基本上还要比市面的房子应该要低一些。 嗯，而且低的肯定是不是一星半点啊？ 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部分的县境房，就是拟定啊转为共有产权房了。这昨天呢，北京市住建委对于关于加强现房价项目的销售管理的通知正式公开征求意见。根据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如果现房价的这个项目的销售现价与周边市场价格评估价之间高于 80% 的时候，那么这个现房价的项目将直接作为商品房自行销售，比值不高于设定比例的，由市保障房中心收购转化为共有产权房。那购房人呢，获得销售现价占评估价比例部分的产权份额，那剩余的比例产权呢，相应转化为市保障房中心代持的这种政府产权份额。当然这个呢可能听起来呢 比较拗口 啊，也比较专业。 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它设定了一个我们的相应的一个比值。 嗯， 这个比值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说举个例子吧，简单的例子，其实我们一会儿可能要再跟大家重点去细说一下，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下半部分重点要说的。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县境房在拍卖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均价，比如说它的均价是这个46000一平米。 嗯， 那我们在它这个办理相应的手续之后呢，我们进行评估，那它如果市场的这个价格就评估完以后它的价格是在50000左右， 嗯， 那我们就用46000除以50000，这样的话就得出来一个比值。这个比值呢，刚才我说的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是这个 92% 左右了，那它高于刚才我们说的设定这个 85% 的比例，那这么来算的话这个项目就不变了，它还是作为这个县境房啊，就是进行去销售。如果说它这个比值呢如果是低于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设定的，这个，对，它就作为共有产权房了。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购房来说会更有利，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共有产权房它将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这种房源， 哦， 这种县境房呢可能会有一部分就转为这个共有产权房了。那我们期待去买这个我们的房子的网友呢就能够更多的去 选择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一点。因为限价房当时他在竞这块地块的时候，他那个价格基本就限定住了， 对， 是吧、嗯、然后已经限定住了，但是呢当然终究这个价格还是当时那个价格，那么具体现在这个价格你真正卖的时候到底值多少钱，现在咱们有时候也不太好说哈。一旦比如说算出一个价格，刚才您说了可能当时限价除是46000，那么现在呢建造完了以后卖出去可能卖50000，但是这么一除完了以后，如果高于 85% 还可以按商品房来卖 啊。 如果这么一除完了以后低于 85% 了，那这个房子就不能够成为商品房了， 对，它 可能就转为共有产权房了， 对 啊。这样一转的话，可能对于开发商啊，对于国家啊，对于我们消费者都是有好处的。 从目前来看的话、嗯、最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利处就是我们纯刚需的这部分想买房子的这部分人群，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利好的一些、嗯、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就是说它如果低于 85%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这个最后评估卖的这个价格就太低了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简单理解来说、嗯、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限定房，它的这个价格跟周边的我们的一些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相比来说啊，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对， 所以这个房子就有机会转为共有产权房。这个我们在后面也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统计，就是告诉大家现在目前来说一些这个周边的这个限定房周边的大概的二手房跟这个我们的新房的一个价格，一会儿我们再后面的节目中给大家去说一下， 嗯， 这样的话就大家心里有个底，大概有哪些项目有可能去转为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 对， 当然如果它转为共有产权房以后呢，您还需要有这个共有产权房相应的购房资格。 对，嗯，当然我们有些朋友是比较较真的，刚才你说如果假如说当时是46000，然后现在估价是50000，那46000除以50000的话可能是高于90%多了，这个时候还可以当商品房。 对， 那么我数学不好啊，也就是说它假如当时是46000竞下来的， 嗯， 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就低于 85% 了？ 数字是这样算的，其实还是要按这个估值，这个估值的话具体是有关部门去估值的、嗯、这个估的这个具体的数值还要再看 再看哈、啊、不仅仅说是这个房价， 而且这个 85% 的这个比例呢可能也会将来说也会适应我们相应的市场去调整、 嗯、 这个 85% 的比例也不是固定的。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啊。这个四月呢主要城市的楼市呢库存环比上升了 1.2%， 那四月楼市的它的调控政策的持续发力，那楼市成交整体是稳中有升。截止到四月末，中国呢指数研究院监测的主要城市它的库存总量环比上升了 1.2%。 那中指院相关的负责人分析认为说，在楼市政策密集调控下呀、啊，预计后续一线城市成交同比呢要降幅将进一步的收窄，那么政策的严控的其他热点城市成交同比也是降幅也将进一步的扩大。 是这样的，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在一些城市中这种政策的相应的调控来说是比较的密集，包括有一些比较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子的成交呢可能是有一些往下走的，所以这个数字呢也就反映到了这块很正常的一个数字。 可是我现在有点什么感觉，就是说国家呢也不怕库存，国家呢也不怕房子卖不出去哈，现在有点这种感觉。 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房子真的是您自己作为一个我们的居所，就是居住房子、嗯、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还是把这个房子回归到这部分属性上来看。 嗯嗯，就是不想让你这个炒房 投资，对 啊，投资也好投机也好，一定遏制， 对， 是吧。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多城新房销售公证啊摇号，炒房客呢也是受阻知难而退了。对于多个城市呢实施的新建商品住宅公证摇号的制度，那房地产分析人士呢也给出了正确的评价。专家表示啊，说在房源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摇号政策进行管控，继而呢让棚改呀、首套等购房者呢优先购房，尽量的调控政策持续收紧。但可以看出，对于刚需购房者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 对，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新房来说有几种模式，第一个就是摇号，第二个就是您这个按照我们相应的排卡的顺序，就是您到项目去排这个号的顺序去销售。另外有一部分的这种方式就是还有一部分房源您到了这就可以买。其实这几种形式来看的话，您如果组织一个公证的摇号的话，相对我们买房人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所以 也希望将来一些项目都是由这个公证的这种摇号的模式去评价。 其实这种摇号的政策呢，也就是说倾向于我们的这种刚需人群。 对 啊，你的条件要更加困难一点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摇上的几率就会高一些啊。它在优先的 人群当中。现在来看的话，北京就相当于我们的共享产权房，它是在执行这个摇号政策，就是您是符合一定条件，然后您的就凭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摇号的运气去买这个房子。 对，其实从现在的房地产的大环境来看呢，有些朋友说了啊，说你看这些政策出台以后呢，对于很多的买房者呢，确实是一个限制，甚至对于改善人群呢，可能也有些误伤啊。但是尽管如此呢，对于刚需人群，这里面说了还是大力支持的，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 对，确实是现在所有的政策这么来看的话，就您如果作为这个刚需来看的话，优势确实是比较大的。 嗯。但是优势是优势，你即便是这个刚需人群，你第一套房好像它的这个首付的款项也有所提高吧？ 嗯、现在 因为利率高了嘛。 现在来说的话，您买一套我们的这个二手房呢，大概的首付可能要在这个5%到6%左右；买一个新房的话，基本上可能也要维持在40%-45%左右这么一个大概的比例。 嗯。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但是呢，他买的房子，我估计刚需人群他的总款项不会太高。 对，其实这块还要看这个量力而行吧。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算一下自己的这个还款能力，包括我们的这相应的这个支付首付款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买房基本上给大家推荐就是，您如果买房的话，还要看个人的需求，就是我的大概的预算是多少，我希望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一定要量力而行。 嗯，但是现在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刚需人群呐，他真的是急需房子用啊，但是他还真的是不想租。这种不想租呢，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从中国的传统来看哈，从文化来看呢，对于房子啊这种重视程度是其他国家真的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可能还是想买房。那么买房的话呢，现在商品房呢相对来讲它的这个首付比率也比较高一点，利率也比较高，所以它承担不起。实际上它可以转而买共有产权房。 对，现在共有产权房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那我们现在就首付比例来看的话，你如果商贷的话基本可以最低执行30%。 就是 啊，对，公积金的话您像一些低房款的房源可以低大概低到20%左右。 嗯，那会不会现在国家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说这种刚需人群你干脆就买共有产权房就完了。 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供应力度包括这个相应的政策优惠来说都相当不错啊。 是， 每年的话其实我们在第一年在去年的时候大概有这个将近50,000套的这个土地的供应。 嗯， 那今年的话据我们了解也会有一些大规模的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要入市了。 嗯， 那在预计在6-7月份左右在房山有个项目要入市了，这个是一个金融街的项目。从我们之前获得这个消息来看的话，均价是在26,000左右，它也包括有一个将近80平米左右的一个户型。 嗯， 那您如果买房的话，首付大概就是在6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房款，就可以在房山买一套，在良乡的新城买一套房子了。 嗯， 那我们还收到消息，就是预计在本月或者是下月左右，在朝阳管庄有一个均价在29,000左右的一个共有产权房也要申请了。那如果您按照90平米算的话，大概270万左右，总价就能够买一套我们在朝阳区地铁旁边的房子了。 对， 其实共有产权房就目前来看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嗯，而且像刚才有一些商品房，如果是不符合某些要求的话，还给你转成共有产权房， 对， 所以以后共有产权房的供应力度会越来越大。 对， 所以有一些这个刚需人群啊，也不妨看一看共有产权房啊。 对， 因为原来有些人为什么没去看，就觉得共有产权房可能它这个供应的力度还不太够啊，不是特普遍。 嗯，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有一部分人也会顾及到这个相应的这个产权比例的问题。 对， 比如说我拿了这个大概200多万的这么一个房款去买到了一个产权不是完全产权的房子啊。 嗯， 就是会有一定顾虑。但其实这个房子您如果作为主要自己住的话，不考虑这个产权比例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去考虑这个产权比例。 是的，是的。 对，您这房子如果说就拿到手里啊，就是住的话，这个将来是卖的收益如何，嗯，我觉得这块应该是作为一个我们很次要的一个条件去考虑了。嗯， 你主要是解决居住的问题， 居住问题。对， 并不是说 要考虑您的户型、您的价格、您的地段啊。 对对， 考虑这些因素才是。 虽然说这个房子已经作为一个商品了哈，啊，在市场上这个流动， 嗯， 但是呢，您是本身买房就是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活要求的满足，所以呢，它卖不卖的话跟您真的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所以产权是一半也好，还是 全是归您的也好，其实真没什么。 对 啊， 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建议、 就 是、 说是这么说、嗯， 对，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建议，就是我推荐大家去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时候呢，您一定要在您的这个可选的范围内选一个大一点的户型，就是我宁可选一个90平米的三居，它可能是东西朝向，但是我可能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一个70多平米、80平米的南北朝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房子，我宁愿推荐您选那90平米东西向的。 嗯， 这样的话，因为在这个现在来看嘛，我们这个包括居住，就您可能有孩子啊，将来可能有二孩，这个现在父母可能会过来居住，您如果一个三居室多一间房子来说的话，对您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是的， 这个如果您将来考虑去，真的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人口的增加住不下了，考虑去换房，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嗯， 因为现在从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您出售这个房子的这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 嗯， 那您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买房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而且现在的利率来算的话啊，您的这个相应的还款压力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买房啊，买共有产权房，尤其是这个位置还算比较不错的共有产权房，一定要买一套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户型， 就是相对比较到位， 相对来说比较到位。 嗯， 对，宁愿买这个东西的90，都不买这个70多的一个南北。 对，其实，在你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畅想啊，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是经历过，就是住那个房管局的房子的啊，那时候我们可能一个月就交几块钱吧，啊，或者一年才多少钱哈、啊，这个房子实际上你也可以住到老的，甚至可以传下去的啊，你后面孩子什么都可以接着住， 只是没有办法交易， 只是不是说它不是你的房子， 对 啊、其实就是你一直住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就想，如果以后共有产权房也能够形成这种感觉，就你可以一直住下去哈、啊，而且呢，就是能够互相换。原来我们房管局的房子可以换房， 对，就根据您的这个相应的工作地去跟其他人去调配，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都是同样水平的，他也是房管局房，我们也是，然后呢我们根据比如说这个工作调了，不一样的地段了，然后他是这边我是那边的，哎，我们就互相换一下啊，这都可以的。我都不知道这样以后会不会能够实行， 从现在的共有产权房暂行管理办法里是不太可以的，但是现在的公租房是如果你有这个相应的需求是基本是可以去调配的 调换、啊、 对，这个将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其实这个您提的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 挺好的。我就是我突然在想，哎呀，原来就那样，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原来住那种大杂院套院一二三什么的，然后我们院里之前都有互相换房的。 对，是因为这样，您的居住的面积也好，您的工作地也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动，这个其实是合理的。 是的，好的，那关于这个事儿呢，一会儿咱们再具体说啊。咱们看最后一条，说全国呢首单公共人才租赁住房类的叫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啊已经获批了。那记者呢也获悉说，全国呢首单公共人才租赁住房类的叫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这个产品呢已经获批。深创投安居集团它的人才租赁住房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也就是这个叫做深创投人才安居专项计划，日前呢已经获得了深交所的评审通过，成为了截止到目前租赁住房领域最大规模的一个证券化的产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交易所的这么一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产品啊。应该说它的发行总规模还真的不小，达到200亿元。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今天的新闻好像都专业名词上比较多一些啊。 对对对对， 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种我们的人才公租房啊，其实公共人才租赁房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叫做这个人才租赁房啊，就是公租房中的一种。其实在北京呢也有很多这种房子的出现，其实如果您像海淀的话有这个创客人才小镇，像您的这个亦庄的话是有相应的这种租房的啊。其实符合条件啊，基本上是在一些我们的一些科技园区的园区内的一些高薪人才啊，就是您是一些高精尖的，我们理解为这种人才是有机会去租这个房子的。那租这种房子呢，其实基本上的要求可能也会比较低，就是基本您在北京名下没房啊，就是您没有买过房子，这个符合相应的条件，那企业就会给您去分配这样的房子了。那也不会限制您的收入啊，其他的像一些我们申请保障房那些条条框框也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人才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那 其实我们现在来理解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高薪人才一个比较安稳的一个环境，能够让他更加舒适的去工作，更加舒适的去奉献。这种房子呢，其实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它相比其他的一些租赁房来讲的话，它的面积有一些大平米的房子，像亦庄啊某个公租房，我就不再说是哪个项目了，它的这个面积是比较大的，就是可能有这个90来平米的这种人才租赁房啊，我们的一家去居住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不限收入。那就是没有像我们一般去街道申请的公租房啊，您年收入三口人是不能高于10万的，这个房子是没有这种限制。 但是有些房子它是有年龄限制的。 对，有些年纪像一些我们 大于35的啊，就是不租的，45就不租了等等。 对，像一些新北京人的话，这种公租房是不能够高于45，而这个人才租赁房的话，现在从现在看，就是您基本上名下无房就可以去租赁。 而且呢，从这条信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租赁领域啊，已经证券化了。 对，所以现在看的话， 金融 就是这种房子将来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支持，这种人才租赁房将来会越来越多。 也是一个趋势。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种房子可能相比我们的一般的这种公租房来讲的话，它的房源占比还是相对来说是少一些的。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么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限价房啊、净现房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大家现在是关注越来越多了，因为商品房啊真的很多人买不起了，这个门槛越来越高。另外现在国家呢也让大家能够住有所居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限价房啊什么净地价啊、限房价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就出来了啊，另外一些共有产权房也出来了，一些公共租赁房也都出来了等等的哈。其实现在关注的人是越来越多，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是 息息相关 啊。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呢跟我们的嘉宾杨乐进行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一眼光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手心的蔷薇， 牵手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经过几个月却 有你在。 你埋藏的蔷薇， 你动人的香。所有遇见，你流着心碎的一夜，骄傲的展现，你真无所谓。偶尔放纵的泪，像汹涌的海水。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山区有分散性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1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限净房这方面的事儿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当然了，关于限净房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确实呢，目前这个限净房项目的销售管理办法呢，正在公开的征求社会意见。那实际上在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就能够表现出我们大家特别关注哪些问题了。一会儿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实际上这个所谓的限净房，就是限房价、禁地价的这种土地出让方式来建造的房子。 对， 是这意思吧。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周伟老师说的没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之前可能理解的这种限价房，就是原来的两限的这种商品房，更多的是那种保障房。但是我们现在说的限净房呢，就是以这种限房价、禁地价的形式出让土地的一种商品房。 对 啊，您注意，它是商品房。这种房子在目前来说呢，将近出让了将近59块地，就是北京整个来说的话，大概是在59个左右的这么一个项目的数字。那现在这个征求意见中呢，就是规定了，就是我们在当然是征求意见啊，就是最终是否去执行这个相应的比例以及具体的细则，我们还要等这个正式的这个管理办法出台以后，我们才知道。那这个我们跟大家去聊一下，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再跟大家去说一遍啊，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如果说假设一个我们的这个限房价竞价项目，一个限净房项目，在拍卖的时候就规定了它的销售价格啊，现在的话是46000，那46000一平米，它在办理这个施工证以后呢，进行一个市场的估值啊，进行一个评估，那评估的价格最后是50000块钱啊，50000块钱一平米，那就用4.6万除以50000，这个比值是92%。它高于了这个现在设定的这个85%的比例，那这个项目就和这个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商品房一样，由开发商进行去相应的销售。那反过来说，如果这个项目拍过来的时候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是它限价的时候是限的6万5，那评估的价格现在是8万， 然后我们这个六万五除以八万的这个比值呢，就是81%，它这个比例就低于85%了。那这个项目现在来看，它就将被收作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去进行相应的这个销售。那如果说您想去买这样的房子呢，那它就您需要有这个共有产权房购房资格的家庭就可以申购了。 你呢是用两个数字来说明的哈。 对对对， 我是觉得咱们就用一个数字来说，比如刚一开始您说哈，这个它是四万六的话，最后评估呢是5万，这样46000除以5万呢，它可能高于85%了啊。这样的话呢，它还可以作为商品房来出售。它如果比如当时现金房是4万。现金房是4万，而现在呢它估完了以后变成5万了。 这个 那么像这样4万除以5万的话，我刚才除了一下就变成85%以下了。 对，那它 所以它可能就得 转 成共有产 权 房 了。对， 那也就是说它现价房的这个当时的价格和它后来评估这个价格越离得远越离谱，可能它转成共有产权房的这种机会越大。 对， 有可能。 对。现在来看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当然您如果转为共有产权房的话，还要有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购房资格。那我在这个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共有产权房购房资格的这个条件。那有两部分啊，就是第一，您需要符合申请条件；第二部分，您如果是有以下的情况，就不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了。那如果您是符合什么条件呢？第一啊，就是您单身家庭，申请人应该满30周岁。就是您是单身没有结婚，要满30啊，结婚就不限制这个年龄了。第二个条件就是已婚家庭，申请人应该具有这个完全行事能这个能力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您要符合我们的限购政策啊。第四个条件就是您要是家庭成员名下均无住房，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您爱人啊名下都不能有这个房子，包括孩子都是名下不能有房的。然后不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的是哪部分人呢？第一部分啊，申请家庭已经签订了这个啊房屋的购买合同，包括这个征收拆迁安置的补偿协议等等是都不可以的啊。第二个就是申请家庭有过房屋的转出记录，这块儿的话跟大家去重点去解释一下，就是啊，您只要是有过转出记录就不可以，就是您在10年前卖过住宅，北京市的住宅就都不可以了。这块重点强调一下，是北京区域内的住宅产品啊。您如果手里有一个啊办公产品，这种是不受限制的啊。第三个就是啊，有这个住房家庭夫妻离婚后啊，这个单方提出申请的，申请时间应该距离这个离婚年限满3年。简单来说就是夫妻两个，其中之一呢名下有房，另外一方名下没房，他们在结婚状态，这是如果他们离婚了，这个没房的一方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 3年以后。对， 当然您夫妻双方如果在这个夫妻这个关系存续期间呢，您是没有房子的，就是两边现在都没有房，您离婚了再去申请，这个是不受影响的。 不用3年哈。 对，从这块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打击了一些可能想通过这种离婚的方式去买房的这种人啊，想去钻这样的大概一个空子。这块的话就基本上是不行了。 对，我觉得这点也是吸收了上海的一些经验啊。 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经常会有一些人可能想着一些我们的不太正规的这个点子去 钻空子吧， 钻空子。现在话是不行了。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申请家庭，如果您有这个违章建筑啊，申请的时候没有拆除这个违建也是不能够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的。 好的，来咱们回答一些问题啊。东哥美金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听众啊，是我们这个就几乎每天都听，而且呢说的都是特别专业的话啊。他说丰台西局这个地块啊，九龙仓拿的地是什么房？ 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听众肯定很关心这个房产相关的话题了。九龙仓这块地呢是在这个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拿的地啊，它就是我们来说的现房价净地价的这种土地。这块地在哪儿呢？在六里桥地铁站跟这个西局地铁站中间，到这两个地铁站呢大概都不算太远，应该是在1公里左右啊。这块地是在这个2017年9月这个九龙仓拿的。我们现在其实也看到了这个项目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户型的这个楼层的一个平面图大概的话住宅是应该是提供将近9栋左右，提供这个房源呢也不算太少这块地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优越，他拿地的时候这个现价呢均价是在这个77000左右，那他现在周边的其实二手房大概 包括新房可能现在周边没有，二手房大概的均价也维持在7到8万左右。 嗯， 基本这个新房跟周边的二手房的均价呢基本上是持平了。 持平了。 我们现在如果您可以去算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大概的这么一个产权比例，它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去转为这个共有产权房。 对。其实刚才这个所谓的85%是一个坎儿啊，上下可能都会有变化。 对。 当然这个东西也并不是绝对是单从它的价格算吧。 嗯，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 具体的这个评估。 汇总的一些 价值来看的话是要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有关部门去评估 的, 是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相应的这个方案、 嗯、 只能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按照我们共有产权房去参考，就是参考同地段啊大概品质比较相似的这种二手房新房去比。 嗯，好。另外还是动感北京啊，他说请问丰台区周庄子地块金融街拿的地现净房就在我们家门口，我可以买吗？那先看看您是不 是。现在来看是这样的，如果这个项目没有转为共有产权房，那它就由这个开发商去组织相应的销售，只要您有这个北京的购房资格就可以去买这块地了。这块地的话就在五环里，从现在来看的话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如果这个项目最终如果转为共有产权房，您就要刚才听我们这个节目跟您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相应的购房资格了，您就要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您现在说已经符合这个条件了，那您就可以关注两个相应的网站，一个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就是市住建委官网，另外一个您关注一下这个丰台区的房管局跟丰台区的住建委的官网，关注一下这三个网站就可以了。 好的，其实我特别希望就大家提一些问题，根据问题呢咱们再把这些条条框框给它梳理了，因为你光说那些政策措施的话呢很多人可能是没有那种形象的认识啊。 对，这个 比如说东方北京呢他又具体说了一个啊，你给解释一下，他说夫妻啊名下在外地有一套房啊，妻子呢是外地户口，而丈夫呢是北京户口，在北京呢可以买现净房或者是共有产权房嘛，算一套还是二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口子呢可能在外地有一套房，那在北京应该是没有房啊，没有房，但是妻子呢是属于外地户口，像这种情况下在北京可以买现净房或者是共有产权房吗？ 从现在来看的话啊，您一方是这个经济就符合这个相应的购房资格的话就可以买这个现净房了。 嗯 啊，只要有购房资格就可以买现净房。另外的话买这个共有产权房方面，如果您是这个丰台户籍，刚才说的这两个项目如果它转为共有产权房，从现在来看的话您也是可以去买的，外地名下的这个房产是不影响您的这个相应的 北京购房的这种资格的啊。所以如果像您叙述的这样的话，计算一套同时又可以买这个现净房或者是共有产权房。 对，但是具体的它这外地的一套房子呢，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它有商业贷款啊，在北京再买房，如果是商贷它就算二套了。 哦， 如果它这房子在外地买的时候没有相应的贷款记录，它在北京商贷还能算首套。 估计在外地买房啊这种贷款的几率并不高，因为像以往的这种买房经历呢，你是个北京人，你如果在外地买房的话呢它一般都是全款。 嗯， 很少 有 贷款，有 一部分人可能想利用这个贷款率去买这个房子也是会有的，但是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您是在外地的房子有过商贷记录，在北京您再用公积金贷款其实是不影响它的首套二套认定的。 所以动感北京再说说在外地买的房子时候是用了贷款吗？如果不用贷款没事儿啊。 对，可以去聊一下到底是贷没贷过款啊。 嗯，哦，你看他说我是丰台户籍，外地的房是全款 啊，那没问题 啊, 啊， 没 问题。 嗯，可以啊，都可以买。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像您这种的，在北京的，现在咱没房哈，所以咱就注意一下什么现净房啊，或者共有产权房，挺好的哈。咱也并不是说指这房有当成商品卖来卖去的，也并不是这样，咱不就是居住嘛， 对 对 啊，也无所谓的，一直可以住下去啊。好，另外呢，还有人在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现净房啊，有一个新的成员呢又出来了，叫做荷塘瑞住。啊，说关于这个项目您给说说好吗？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收到消息呢，这个项目是在平谷啊，是在金海湖。这块地的话现在来看的话价格是在25000左右啊，大家觉得这个单价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这个房子呢它是不执行这个7090政策的，可能它是以这个主要是别墅产品为主。在这儿可能粉丝就会去问了，到底这个7090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在在看北京拍卖的这个相应的59块这个现房价经济价的土地中啊，有多 数项目基本都执行这个7090政策，就是它的这个相应的面积啊，有70%的这个面积是这个90平米以下的户型， 嗯， 就是以这种可能是中小户型为主，但是有一些项目呢，它是不执行这个7090政策的，这个就是我们收到的这个金海湖地块，包括平谷的下个庄地块， 这就是别墅了， 对，基本上盖的就是别墅了，单价您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比较低，但是总价的话，对于刚需来说，可能是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提高，比较适合于我们在这个想找一个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进行度假或者是养老居住的相应的一个人群，因为这块的话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7090就是70%都是90平米以下的房子啊，这叫7090，往往在现进房里边这样的比较多，是吧？ 这个比重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多，只我们告诉大家的基本上啊，80%-90%的项目都是 这样 的。 但是呢，也有一些别墅项目呢， 对， 它是现进房啊，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叫荷塘瑞筑，它就是别墅项目啊，但是呢，它是一个现进房，它的这个每平方米呢是2万多。 对，这个您看到的现在这个 总款可高啊， 对，单价来说的话现在来说比较合适的。 另外说石景山啊，这个东夏庄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项目呢，它的规划设计方案呢已经公示了。 对，其实我们这个是在相应的这个开发商的官网去看到的，在这个四月底的时候相应的一个公示啊，这块地呢就在这个石景山东夏庄啊，大家可能对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那如果说八大处公园，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听过 啊，对， 就在这个八大处公园门口啊，往这个大概往东去走这个不到1公里左右，这块地呢大概是35000左右的一个均价啊，全装修，从我们这个相应的设计方案来看的话，它是848套房源，车位配比的话是在1:1左右，容积率的话现在是在2.8左右，这块地呢其实我们可能会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户型产品，很多网友都比较关注，那现在来看的话，它一共提供是这个两个户型，一个是 A 户型，一个 B 户型，是一个一梯三户的一个产品。从现在这个梯户比来看的话，在这个共有产权房当中呢，属于还算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户数比较少。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户型呢，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B 户型，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喜欢的，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子是一个大面宽短进深的这么一个设计，就比较类似于一个商品房的一个户型， 很敞亮， 对，很敞亮啊。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主卧、客厅，包括还有这个次卧都是朝南的啊，整个的这三间房都是朝南的，这整个的面宽大概是应该是到了这个10米这么一个面宽啊，那而且我们很多这个买公有产权房的这个网友会考虑到一个想要一个阳台。想要阳台的这种愿望的这个人是比较多的，这个项目的两个户型呢都是有了这个相应的这么一个阳台的这么一个设计。 另外呢，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啊，有些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共有产权房哈，它的名单咱们手里掌握嘛。当然这个东西啊，其实如果大家去查的话呢，也可以查到啊。我手里呢倒是有这么一个，但是我从它的这个工地的日期啊，确实看得出来，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是越来越火热。而且越来越工地的量是越大哈，你看它从2014年，2015年，然后就开始，其实没多少，但是好像它大量的有共有产权房是从2017年，就是去年的时候。 对，去年的话，我们如果按照这个面积去算的话，它大概能够提供将近50000套的这么一个数字。 对对 对，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数据是很多的。我们现在给大家去说一下，有一些区域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那定案名的，就是可能会在最近在今年可能会有希望去申请的。那一个是我跟大家说的这个金融街的项目，金融街金悦家苑这个项目的案名已经定了，在这个房山的这个良乡的这个地块，它在这个官道26000精装修这块的话，未来的发展整个是不错的，因为这周边是有很多的这个住宅包括商业用地的相应的规划这个是房山的项目。另外房山项目在房山的韩村口有一个房山韩建会员项目13500，这个目前来看是均价相对来说在我们的共有产权中比较低的，可以说是最低的一个项目了。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可能手头比较有预算有限的人。另外一个就是首创的这个项目，首创檀英乡的项目，首创月新会首创的项目呢， 这个叫首创什么会的名字比较多啊，这个是这个喜悦的悦啊，这个欣是一个金一个这个欠的这么一个欣啊，首创悦欣会，您可以去查一下这个项目在密云的这个城区啊，15000啊。另外的话，这个密云的这个首个共有产权房啊，这个是密云区内的啊，包括在之前的这个自住型商品房的供应中呢，也是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说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整个密云真的是首个项目了，叫做碧桂园燕西首座啊，这个跟这个密云的这个整个的区域内可能名字也相对来说比较相关啊，就是燕西湖的燕西啊，燕西首座这个项目的话是卖20000块钱啊，是在这个怀柔区的这个啊，张各长村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再往我们的这个，还是去这个石景山来看，在石景山的这个玉泉一路这块，有个叫做玉景阳光的项目啊，这个项目是35000左右。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边给大家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就在玉泉路跟八宝山地铁站之间啊，这个地的话也是定了相应的案名了。另外的话，跟大家再说一下，有一个平谷的项目叫做北京城建唐悦，这个项目卖14500。我们之前的收到的消息，最近应该就是要组织这个相应的摇号了。 嗯。 对，然后包括这个还是平谷的项目啊，这个项目在这个平谷的马房镇啊，叫做保利桃园仙谷15000。这个项目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它的售楼处都已经开放了。如果您对这个项目的详细的信息感兴趣啊，可以去这个项目的这个售楼处去咨询一下啊。这个项目在这个平谷的马房啊，是平谷的一个新城。这个地方的优势呢，就是离这个我们相应的城区啊比较的近，就距离北京城区比较近，相比这个平谷老城区来讲，所以在这块呢，如果您是在这个市里工作生活的，这个包括整个望京也好，这个东北部啊工作，基本上您在这块住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未来有这个平谷地铁线。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来说平谷区域内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顺义区啊，顺义在河南政商第五街区这块啊，有一个政商名著雅苑是卖24000。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相应的户型产品啊，除了这些房子呢，啊，将来也会有一些房子相应的入市，但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基本上是它的一些产品啊，这个案名等等，包括售楼处开放等等情况啊，是这个进度是比较快的项目。 嗯，反正我看到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哈，大概有40多个项目啊，40多个项目，而且是这个东西南北全有，像北京的城六区、像朝阳区啊、丰台区、石景山区等等，全都是有的。 对 啊，当然了，像在这些城六区，他们这些共有产权房的项目的价格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嗯，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就单看单价来说的话，可能大家 最高的是丰台区的吧？ 对， 丰台区的两个项目是达到了43000。 对，这个两块地目前来说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流拍的这么一个状态。 哦，花香， 对， 花香。 将来的话，我们再等一等这个具体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情况。 嗯， 那现在最贵的应该是这个我们的海淀区西别旺这块地，37800的这么一个价格。 嗯对， 将近提供这个项目的话，啊，提供这个将近2000套左右的这么一个房源。我们之前看到一个相应的一个规划，这个项目有几个亮点，跟大家说一下。像海淀那个西北旺的项目，完全人车分流的一个设计，地上车位仅仅有4个，基本其他的车位都是地下。另外这块地离地铁站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对于海淀人来说比较不错。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单价，可能觉得这个价格相对来说， 当然周边可高啊， 对，周边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 高。像海淀可是寸铁寸土寸金的， 对，基本上周边的价格可能到在5-6万。最低的这个 最低的得5-6万了，所以它这个37800真的不高，这是海淀区啊。你像什么石景山还3万5呢， 对， 是吧？另外呢，像丰台，当然那个4万多那个地块是流拍的啊，花香那个地块现在还没人要。另外像朝阳区，这也是好地块，所以它有一个项目也达到37000了。当然这些城六区的啊，这些共有产权房，他们的这个价格相对高一点以外，其他像什么平谷啊、密云呢等等的还真的挺低的。刚才您提到像密云有的才15000，房山有一个项目才13500。嗯，所以呢大家看看情况。比如说哈，有一个人问说，假如说我不是密云的，我也不是房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啊，我是其他区的，我可以在这区来买这共有产权房吗？ 如果您在这个区域内工作，就是您的社保是在这个区域长大的。 不是，他说不是 啊。那如果不是的话，就基本上不可以。 就不可以。 如果您的这个家人、您的爱人啊，如果是也可以， 嗯，就说你不在这个区住啊，你户口不在这儿，然后呢，你又不在这个区工作， 那就没有可能在这个区域来买共有产权房。 这个共有产权房了。 哦，那可能在这点上，有些人说：“哎呀，我是这个大兴的，我是平谷的，我是密云的。”你还别说，这些地方的共有产权房还真便宜。 对，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这个两三万的这么一个价格，如果我们按照90平米去算的话，总价在200万以内。如果按照公积金贷款，最高贷可以贷120的话，您基本上70-80左右的首付就可以比较富裕的买一个共有产权房了，而且是买一个90平米的。 这200万足足的， 对， 足足的。你像有的才这个13700，你要是100平米的话，也就150万， 对， 是吧？ 这个项目如果可以去算的话，是可以实现公积金贷款20%首付。 是的，是的，嗯，好的。那下面呢，咱们再看看朋友们提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朋友说了，说手里有500万左右，预算想在银海板块来置业，说这个银海府这样的几个限价房可以出手吗？ 嗯，是这样的，整个大兴的这个限房价， 这是大兴的啊， 对，大兴的项目，这种大兴银海啊，这个是一个镇啊，银海这个项目呢，其实这边有一个利好，就是它地铁8号线37啊，这个南延的这个相应的建设正在进行中啊，我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刚刚去这块地啊，就是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地铁的高架也在修，所以在这个区域内，如果您买一个房子的话，交通方面目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 嗯， 那这个具体的这个限定房来看啊，它是不是能够去作为限定房去出售，现在还要打一个问号，看看将来会不会啊。这个如果作为这个正常的这个商品房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出手的。这个项目现在来说先比较不错啊，大概的这么一个均价是在52000左右，主要的一个产品是88平米的，基本上400多万不到500万。 嗯，好的，另外呢，咱们再来看看我们朋友，咱们再只能是满足一位朋友的要求了哈。他说，我情况呢就是刚出手把老破旧小区卖掉了一套房，想换一个，犹豫不决的是换一个90平米的限价房，还是再卖一个再卖一个，一步到位买一个13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房子。 是这样， 有点纠结。 这个，现在来说这种需求比较多啊，就是我到底是买一个90平米的限定房，还是我去考虑一个我们的二手的一个房子，具体来看还要看您个人的这个预算，包括您这个还款的相应的压力。如果您说一步到位买一个130的，是不是能够去完全承受这种相应的压力。 嗯，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考的因素。如果说您觉得我没问题啊，这个压力我是能去算的，那当然一步到位从现在来看是比较好的。 嗯， 啊，如果说您觉得比较困难，那买一个90平米的比较品质不错的90平米的限定房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嗯， 因为现在的限定房这种90平米的产品很多。 对，反正我个人认为有些人愿意住那种大房子啊，这个大家都在一起挺好。可是我个人认为啊，即便的每一套小一点，您多几套其实也挺好的。啊，这样你可以有选择，万一在一起不合适呢，强扭在一起 还可以分开住， 还可以分开住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光也再次停留，你的双眼装满了温柔，让我有了幸福的念头，阳光照耀